是回头，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，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，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。要知道伤心 起全新一天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环保部日前发布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，2016年实时监测的74个城市平均幽蓝天数比例为74.2%，比2015年上升3个百分点。PM2.5 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9.1%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新边富民行动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，强调国家优先支持边境地区改革创新和加快发展，进一步加大相关优惠政策对边境地区的倾斜力度。保监会近日就关于整治机动车辆保险市场乱象的通知征求意见，已规定保险中介机构不得通过返还或赠送现金、易付卡等方式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。江苏出台推进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，明确各高校可以自主开展教师职称评审，自主颁发证书，高校自主评审系列职称在江苏范围内通行有效。 海水也沸腾起来，我把你藏得又藏，心影分不开，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。爱渐入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，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一个人的目标是从梦想开始的，一个人的幸福是从心态上把握的，而一个人的成功则是通过行为来体现的。只有行动起来，才能润泽你成功的食物和泉水。在诸多歌星之中，郑智化是一个当红时间最短但是影响力却绝对不弱的歌手。从入选华语百家唱片的老妖的故事开始，郑智化就有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，清醒的批判视角出现在了九十年代初期的华语歌坛。无论是单身逃亡的绝望，或是年轻时代的张狂，堕落天使的另类，或是水手的激昂，都被他用歌声牢牢地锁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思维记忆当中。来听到温岚《蓝色雨》。 此刻，唯一你相伴。

在匆匆的处境，曾相识的背影，最远的人心里有着了最近的呼应，多天真的眼睛，藏丝丝的笑声，我半生人希冀，爱着那原来的你。回头便知我心只有你，沿途路斜，爱却在原地，平凡日子令我一再都回味。 多情出卖我。 情出卖，所有爱情还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那么多年得意忘形，闭起了眼睛，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

近来房贷利率不断上调，全国533家银行中有20家银行已经停贷，未来时间会有新增银行暂停房贷业务，但是在政策框架内不会出现大面积停贷，影响到房贷市场的正常秩序。今年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截至9号，南水北调东线、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输水达到100亿立方。工程通水以来，北方部分地区水资源长期短缺的局面得到缓解，受水区供水格局得到了改善。北京三大火车站调整了出租车经营场所范围，并将在6月15号启用电子监控设备严查出租车、网约车违法行为。根据此前的规定，网约车不得巡游揽客和在巡游车调度站排队揽客，违法信息将被记入个人信用信息系统。西城区幼升小多校划片，小升初全区派位两大入学新模式目前正式实施。今年西城区首次实行的小升初全区派位共有34所中学参加，计划招生865人，其中8中提供了100个招生计划，4中有80个招生计划。 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，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的爱。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淡淡的青春，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，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 高考结束了，也意味着高中生活的结束。多情自古伤离别，又到毕业季了。栀子花开的季节注定是离别的季节，淡淡的花香萦绕在校园里，好像在诉说着离别的愁绪。相信很多人都一定难以割舍几年里建立起的感情，无论是爱情、友情，亦或是师生之情，都像那白色的小小的花朵，点缀在每个毕业生的记忆之中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送上一首谭咏麟的《难舍难分》。

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969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生活里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加油站的加油现场排起几条长长的车龙，加油员呢就像是燕子一样穿梭在加油岛和车辆之间，室内的收银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，时不时有的车辆呢等不及加油，拧着喇叭就离开了加油站。也许你也曾经因为加油付款排队的长龙而感到焦虑过，也因为初到陌生的地方找不到最近最靠谱的加油站而感到无助过，亦或是加油站的服务人员偶尔的疏忽让你感到落寞。而今天这些曾经让你不爽的种种都将会成为过去，因为新的加油模式的诞生也让车主找到了最便捷的加油方式，他们是车道加油。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，我是车道加油的创始人兼 CEO 肖广。 肖广先生说自己是一个典型的80后，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做着各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，而他的经历当中不管是求学还是职场都有非常多的闪光点。 我是学工科的，但是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作为工程师工作过，所以毕业之后选择了一份当时还比较令人羡慕的工作，我们去了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，一家国际性的石油公司做管理培训生。当然工作了几年，我那个时候在国内和东南亚都工作过3年的时间，然后去美国读完 MBA 回来之后，我觉得我自己希望能够拓展在更多的行业的这个经历。 肖广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，在毕业之初他就在公司负责海外加油站市场的营销，后来呢肖广得到了去留学斯坦福的机会，在毕业之后呢他在咨询公司做个咨询，也曾经在百度任职，后来选择了辞职进行创业。但是在他所有的经历当中，唯有创立车道加油才是他认为最值得骄傲的事情。 我在2015年初的时候，我觉得也是做了一个人生的很重大的选择，离开了我之前工作的岗位，和我的合伙人于畅、老于两个人一起创立了车道加油这么一家公司，到现在已经2年的时间了。这个过程虽然非常的艰辛，但是至今为止我自己是非常自豪，也非常感恩我自己当时做出了这个选择。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，肖广先生多次提到了他的合伙人于畅，多年的相识呢，也是奠定了两个人知根知底的基础。这两位创始人的组合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，一个是北大加哈佛，一个是清华加斯坦福，一个懂加油，一个懂互联网，似乎也正是这样的完美组合注定了他们的创业会有好的收获。 但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也和大部分的创业者一样，甚至遭遇过了更糟糕的经历。 所有的大家能想象到的，平时在各种公众号上看过的几乎所有的困难的类型我们都遇到过，融资遭遇资本寒冬，被供应商坑钱，然后员工离职，关键岗位招不到人，等等等等，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全部都遇到过。我觉得短短的两年的创业时间，基本上算是把我之前在商学院学的课程全部都重新复习了一遍，想到过听到过以及没想到过没听到过的我们都经历过。真正打败你的永远都不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，其实只有可能是你自己。只要你自己坚持下去，你总是能找到一条路，除非你自己放弃。 也许在很多人的字典里都会觉得名校毕业经历丰富就是一种幸运，直到后来看到了一句话叫做幸运是不存在的，努力才是硬道理。这一点也在萧广先生的经历当中获得了认证，而他对于创业这件事同样持有自己的态度。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概念我觉得国家提的也是非常好啊，这两年非常的火，但是我实际上并不觉得所有人都适合创业。我接下来的这个回答和分享，我觉得更加的是很个人的一个经历。我其实是挺反对这种成功学的概念，说一个人必须要做到什么样的更高的职位，或者赚到很多的钱啊，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。其实我觉得这是挺误导人的。人生的幸福感其实远远不来自于这个。哈佛有一个很著名的幸福课，我的合伙人是从哈佛毕业，他经常跟我讲这样的故事。但对我自己而言，我觉得首先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到让自己非常的满意，做到你自己最好的状态。这是我自己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间，我觉得如果唯一能够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，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，在合适的时候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但只要你在做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最好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在大企业中间持续的去工作，并且不断的在职业上取得发展，这也是一种实现自我的方法。而且它从难度上来讲，它绝对并不比创业更容易。创业对我个人来讲，实现的是一种人生的自由。我一直在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由和不确定性。可能这两件事情看上去有一点矛盾，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反思我过去，回想我过去每几次的这个职业和教育的选择，都是当我看到未来的3到5年，我的人生出现了进入了一个平台期，或者说看得太清楚的时候，我会让我自己会感觉到不舒服。这个时候我会动脑筋，会想我能不能做一些不同的事情。 这里是969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在如今，汽车已经成为了一种代步工具，无时无刻不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。而根据调查，车主最经常光顾的会有2到3个加油站，一个是家门口，一个是单位附近，还有一个就是上下班的路上。这三个固定的点占到了60%的消费，而另外的40%是在其他的场景下，比如出游、旅行。无论是用户习惯加油的区域，或者是随机性的消费，车道加油都可以更快更精准地去满足客户的需求，而这也是他们的创业初衷。 马云有一个很大的理想，他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。我们做不了那么大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小的小目标，我们希望在让天下所有想认真做加油站的老板把加油站做得更好。 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夏天在很多人的后知后觉里甩开春天的跌跌撞撞的挽留，一路风驰着到来了。窗外大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，嘶嘶哑哑的声音像洪流一样漫向天边。六月是一个处处布满着驿站的月份，一挥手变成了别离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炎夏真的来了，它缠上了每一个人，令你想躲也躲不开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